氮氧化物排放污染。目前北京市环保部门对重型柴油车开展了黑烟、OBD 车载诊断系统、氮氧化物和尿素这四项检测，实现了对重型柴油车的全项监管，精细化管理重型柴油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本市依然有降雨天，雨量分布不均，降雨主要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大家外出请带上雨具，开车出行要了解天气情况，注意交通安全，山区和浅山区应注意防范因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那么北京市气象台呢，在昨天晚上的10:35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天气的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东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4度。那么北京市气象台呢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要注意。那么今天呢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短时雨强是比较大的，请大家注意防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因为有降雨，所以呢洗车指数是4，就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东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西二环天宁寺桥内环方向有事故，队尾排过了蔡慧营桥。德外大街德胜门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压力指数是 2.4，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 城市文化范儿，让传统国学流行起来。国学不是一本论语打天下，不是一本三字经全覆盖。最近新浪微博举办了遇见美好系列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在新媒体平台刮起了一股传统国学风。国学的现代化表达方式是什么？国学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哪些应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一一介绍。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中国历史上国学是指以哪个机构为首的官学吗？ A. 国子监，B. 贡院， C. 皇家。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跟您说一说这个让国学流行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国学是以哪个机构为首的官学呢？国子监、贡院还是皇家？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2019年北京世园会为了向世人呈现一个别出心裁的花园，那么这届世园会设计师团队从中国水墨画当中吸取灵感，要解读中国的传统哲学美学基础，通过独特的现代设计语言要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在设计中呢，设计师借鉴了中国山水画前景、中景、后景的布局，用时光、水、风、木、人等元素来定义新的园林。现在已经有俄罗斯、英国、德国、日本、上海合作组织等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正式确认参展，还有部分国家正在履行其国内相关程序，近期也有望确认参展。10年前一场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给世界留下美好回忆，未来这些记忆都将有望入藏北京奥运博物馆，并在展览中亮相。最近北京奥运博物馆向全球发出征集帖，征集奥运藏品，期待共享奥运记忆，见证奥运征程。这次征集面向全球参与奥运、热爱奥运的组织和个人，征集的范围包括各类文献、影像资料、书籍资料、实物资料、个人纪念品以及其他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奥运见证物。主办方希望通过广泛收集与奥运相关的具有珍藏价值的物品，留下更多的奥运记忆。一带一路主题系列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将于8月下旬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时开播。今年3月，这部系列纪录片第一季一经播出，引发了各界的好评。在即将推出的八月季节目中，摄制组前往一带一路沿线的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孟加拉、墨西哥、莫桑比克等14个国家，总行程超过100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5圈，记录了14位奋战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中国青年在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昔日北京第二热电厂老厂区如今变身为天宁一号文创园。那么记者近日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文创园一期工程中7项建筑单体改造项目已经获得了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持，预计今年10月就将完工。老厂区将走上文艺范儿的路线，也给周边居民带来文化服务的新体验。这个园区的总占地约7.9万平方米，昔日的旧厂房、老仓库、办公用房如今已经改造成了小剧场、音乐、影视的文创空间。老工业味儿渐渐淡去，文艺范儿成为园区的新标签。天宁一号也有望填补这个区域文体产业载体的空白，成为区域文创发展的新亮点。最近位于东五环平房桥东的观塘艺术园区举行了盛大的开园发布会，这个园林环绕、山水掩映的公园中的美术馆提前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并宣布将于9月15号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开幕活动和展览，首届观塘艺术季将以桃花源为主题，这既是中国传统文人对理想的追求，也是中国当下语境里畅想。在这次的艺术季中，从事不同领域创作的艺术家将以自己的方式展示对桃花源的理解和演绎，让每一位到观塘美术馆的观众，每一位参与创作的艺术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象。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博物馆之夜之中非之夜活动最近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在神奇的非洲展厅里，观众将与东非土著马赛人意外相遇。他们用热情的舞姿和生动的语言为大家展示了神秘非洲大地的原始生活。除此之外，自然博物馆还为参与者准备了异彩纷呈的歌曲、舞蹈、古曲表演、互动魔术等主题活动。博物馆之夜期间，4D 影院每晚还将带来分秀场活动，比如《非洲十年》等著名纪录片的女摄影家梁子带来了爱上黑非洲专场分享会等等相关活动。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个小镇，由于当地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于是当地一名商人决定尝试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开发旅游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他着手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一个体型巨大的风铃雕塑。 这个雕塑问世之后为镇上吸引来大批的游客，后来像巨型铅笔、巨型的高尔夫球座、巨型油箱、巨型鞋子、巨型摇篮等等，这些雕塑的存在让小镇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不仅吸引来了无数游客的到来，更接连打破了8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座小镇也被很多游客亲切地叫做小人国。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网站周日发布消息说，近年来肯尼亚境内连续发生了河马袭击中国游客导致死伤的恶性案件，现在肯尼亚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大使馆提醒中国游客注意防范。那么两名中国台湾游客11号下午在肯尼亚被河马攻击，导致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一人受伤，而后这个旅行团又在13号遇上了航班取消，在返回酒店的途中发生了车祸，车祸导致15人受伤，那么这些人已经被送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医院进行急救。所以呢，出门在外除了尽情的享受假期，安全才是第一位重要的。出国旅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开车自驾游，随心又自在。但是最近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持所谓的国际驾照在日本驾车，被日本警方以无证驾驶罪逮捕的案例。这是因为日本只承认本国驾照和国际驾照，然而中国并没有加入国际道路交通公约，而国内没有机构能够颁发国际驾照。除了港澳台地区之外，中国驾照是换不到国际驾照的。目前网购的所谓国际驾照要么是翻译件，要么是伪造的。所以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外出自驾一定要提前审核自己的驾照是否符合旅行当地的法律。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大家最近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信息卡上的二维码来辨别房产黑中介了。今后在互联网平台浏览房源信息的时候，如果发现网页没有公示经纪机构的营业执照和经纪人员的信息卡，或者手机扫描信息卡上的二维码之后，发现显示的经纪机构名称和营业执照不符，就表明发布该房源信息的很可能是黑中介。另外，从即日起，各互联网平台将开展自查，下架不符合要求的房源信息，9月1号之前要完成整改，全力配合主管部门治理乱象。北京邮政最近发起了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寄语2022祝福北京冬奥活动，通过邮寄祝福冬奥寄语的形式向身边的人传递全民运动的精神。同时呢，中国邮政集团北京朝阳分公司将在4年后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统一寄出寄语明信片，把4年浓浓的期望变得更加弥足珍贵，为2022北京冬奥会助力。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将从明天开始到19号在通州举办。七夕文化节主题活动包括开幕式、经典爱情影片展播、刚好遇见你、七夕鹊桥会、巧匠在民间、七夕民俗艺术展等等。这届文化节将在继承往届的亮点的基础上，积极挖掘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和运河文化的内涵，打造展现城市副中心幸福和谐美好形象的文化名片。再来关注演出方面，光明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民族音乐会明天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音乐会精选了这40年来的优秀民族音乐作品，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庆典序曲、我的祖国、长城随响等音乐作品，同时还有著名作曲家赵继平创作的古槐寻根，曾获得格莱美大奖的著名音乐人吴彤创作的天人合一，这也是今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演出作品。北京民族乐团在本次音乐会上将这首乐曲改编成了中国传统乐器笙和乐队合奏的版本。8月28号到9月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亮相舞台。歌剧《梦游女》以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因为患上梦游症误入伯爵房间，被小旅馆女主人挑拨后引发爱情危机，最终在伯爵的帮助下，两人消除误会，重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国家大剧院版的《梦游女》是国家大剧院继《诺尔玛》之后倾力打造的第二部贝里尼歌剧，也希望这部美声歌剧的独特韵味能够再度为您带去感动。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大山雀，是中小型的鸟类，体长13到15厘米左右。我们整个头都是黑色的，头两侧各有一大片白斑，上体蓝灰色，背沾绿色，下体是白色的，胸腹部有一条宽阔的中央纵纹，和颌喉黑色相连。 大山雀性情较活泼而大胆，不怎么怕人，行动敏捷，经常在树枝间穿梭跳跃，或者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边飞边叫，略呈波浪状飞行。平时飞行缓慢，飞行距离短，但在受精后飞行也很快。除繁殖期间成对活动外，秋冬季节多成3到5只或10余只的小群，有时亦见单独活动的。除频繁的在枝间跳跃觅食外，我们也能悬垂在枝叶下面觅食，偶尔也飞到空中和下到地上捕捉昆虫。 我们大山雀主要栖息在低山和山路地带的林中，有时也会进到果园、道旁和地边的树丛、房前屋后以及庭院中的树上。比如在大兴新城的滨河森林公园，就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 大兴新城滨河森林公园由北区清源公园、小龙河绿地、南区念坛公园三部分组成，南北两园地势起伏，水面开阔，并且可以与城市道路零距离对接。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以现有地形为依托，将湿地、湖面、森林的各种景观元素融入到公园中，设计大小不同的岛屿及半岛，形成复合多变的空间，营造了具有鲜明森林特色的山水园林景观骨架，形成了清源公园、念坛公园一河三片万亩绿肺的绿地格局。 其中念坛公园的设计以植物造景为主，地形改造为辅助，形成了临海寻幽、西溪倩影、幽州台歌、双宜花洲等念坛实景，营造出具有缓坡、丘陵、草地、湖泊、岛屿、密林等富有野趣的自然休闲空间。同时在林地内布置了大量具有自然特色的娱乐场地和设施，自行车道贯穿公园呈环状布置，结合湖区的建设，在湖的周围布置了亲水平台、木栈道、滨水活动场地、钓鱼平台等等，为大家提供了一处自然休闲的绿色空间，也体现了大兴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座充满自然神韵、承载大兴传统文化、注重森林生态效益的综合性城市森林水公园。 清源公园则以生态保护为主，兼顾适度的开放，将小龙河和周边地块连成一体，不仅为新城居民提供了一处集漫步、观景、健身、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绿色场所，而且有助于完善新城绿地系统及水系统的规划布局。 整个公园里的绿化面积有4000多亩，占到了公园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种植了各类乔木、花冠木80多万株。在净化空气、降低城镇空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氧气比重、杀菌吸尘、减少噪音以及避灾防火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园成为了新城居民回归自然、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是我们大山雀的乐园。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城市文化范儿，让传统国学流行起来。 国学不是一本论语打天下，不是一本三字经全覆盖。最近新浪微博举办了遇见美好系列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在新媒体平台刮起了一股传统国学风。国学的现代化表达方式是什么？国学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哪些应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一一介绍。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中国历史上国学是指以哪个机构为首的官学吗？ A. 国子监， B. 贡院， C. 皇家。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获得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苑。国学不是一本论语打天下，不是一本三字经全覆盖。最近的新浪微博举办了遇见美好系列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在新媒体平台刮起了一股传统国学风。国学的现代化表达方式是什么样的？国学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应用？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高级国学讲师、微博国学博主金兆训，您好。 您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还有新浪微博遇见美好系列活动的负责人刘佳，刘佳好。 哎，大家好。 那么一提到这个国学呢，应该说这几年国学还都是挺流行的哈， 是的是的， 尤其是很多家长都喜欢让孩子们参加这样的班，当然了大人也很多哈。 对。 那么大家都会想到啊，国学是什么论语啊、三字经啊等等很多中华文化的传统著作哈。那么金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国学是什么，它都包含什么呢？ 其实对于国学它本来是有一个名词的一个标准的解释，叫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 这是自西学东渐之后相对于西学来说的。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解释。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的理解，国学其实主要是分成两个大的板块。第一个板块主要是在文史哲，也就是语言和文字方面啊，包括了诸子百家呀，经史子集啊，我们所熟知的那一些。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渐渐地忽略掉另外一个板块，也就是记和忆的板块。这个里面我觉得包括了文化呀、艺术啊、国粹啊、国技啊、国术啊。比方说我们的戏曲啊、曲艺啊、我们的武术啊、民俗啊，各种地方的像非遗的这些技术啊，都是。 这个一般叫国学吗？大家不是管他们叫国粹吗？ 对，实际上我觉得因为国学它又叫汉学，其实我可以泛指的话，国学的话就是所有中国的学问都叫做国学。这个当然国粹跟国技当然是包括在国学， 包括在内哈。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对于这个国学呢，其实还是有一个就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一个解释吧，它是以先秦经典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为根基，涵盖了这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这个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还有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和学术体系。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文史哲的这一部分。 是，没错。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哈，这个在西学东渐之后呢，相对西学来说它就泛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了。那么我知道呢，金兆训先生，您一直在这个网上以及在线下其实也有哈，通过各种方式来用，一种比较通俗生动的方式来传播国学，所以我也很好奇，您研究的是国学哪个方向呢？ 我其实现在主要研究，因为国学的框架太大，其实我现在主要在研究的是一个教学方式以及学习方法。我现在主要想研究一个就叫雅言俗讲跟俗艺雅演的这样一个方向。 这个得解释一下哈。 雅言俗讲就是 就 说实话，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四书五经啊、经史子集啊、诸子百家，因为它的文字部分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是。 那么很多人就是望而生畏。其实很多人想学习国学的第一步跨入门槛，一看吓一跳，从文字部分就很难。有一些 生僻字，甚至像我的名字， 嗯， 他的出处金兆勋的训字，很多人就不认识。 是啊，这个我们也专门查的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撰写的撰那个字啊，去掉提手旁，去掉提手旁的右半边，这完全也不是这个半边字能念得出来的。 对对，这个去年我就在喜马拉雅的一个平台上推了一个，就是乐华道德经。我就是觉得道德经就是中国经典里面最难读的、最难解读的一个著作。 嗯， 那么很多人觉得它没有用。 嗯，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传统文化经典的典籍里面，它既读不懂也不知道用在哪里。 嗯， 所以我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所有人能听明白这个东西到底在说什么。嗯，就这是雅言俗讲的那个部分， 实际上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把这样一些这个古代的经典的这样的一些著作讲解给大家听。 对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就叫俗易雅言。我刚才说因为其实国学的范畴很大。 嗯， 比方说我认为个人认为就是除了琴棋书画以外，其实花鸟鱼虫也是国学的一部分。逗个蛐蛐啊，逗个鸡啊，养个鸟啊，像这些事情好像是觉得非常俗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但是 不俗不俗。 对，但很多人他又不是特别明白这个里面的其实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 嗯， 那我又想要以比较高雅的方式或者是以著书的方式来解读这些生活当中有趣的事情。 王世襄老先生最好这个。 对对对对。 那么通过您的讲解，我们大概明白了您现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哈。一个是给大家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解这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晦涩难懂的这个 是是 古代的这种著作。 是是是。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也是帮大家进行这个归类和总结，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其实也可以归在这里面。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微博今年是在国学的传播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比如说成立了专门的微博国学部门，还有遇见美好这个系列的活动哈。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吧，刘佳。 嗯，好，我们微博今年主要是想在微博上来更多的扶持传统文化，还有跟美好生活正能量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加强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美好生活内容的扶持计划，有了我们这个遇见美好的项目组。我们这个项目组呢主要是以短视频的方式来向大家征集把跟传统文化还有生活中的美好的事情相关的内容，想用短视频呢来向大家传递一个生活之美、传统文化之美和时代之美这个主题。 比如说举个例子说说，会用什么样的视频来传递什么东西。 嗯，比如今年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启动的我们这个项目，到现在开始，从六月开始到现在，联合我们微博的各个垂直领域，微博媒体、微博政务、微博人文、微博旅游、微博国学各个领域的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策划了大概有四期活动。第一期活动是我们的那个非遗传统文化周，主要是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短视频。然后微博的网友其实年龄层是比较低的，大多数是以90后为主，90%的用户都是90后的朋友。所以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呢，也让一些年轻的网友了解了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像泰安的皮影呀，南京的绒花呀，还有南京的明城墙啊，这些其实以前好多网友都不太了解，他们是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他们也通过我们这个活动了解更就是更生动和直观的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包括什么。短视频也是其实最近在微博上在各个平台上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一种形式，所以可能更直观的能让大家了解这些传统文化是什么东西。 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再请二位来接着给大家介绍，那么到底这样的一个活动会有哪些具体的有意思的事儿。另外呢，这个金先生也会跟我们分享你平时在给大家讲国学说到底有哪些通俗有趣的方式啊，让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一起来感受一下。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传为隐疾仆采集，孔子编定。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诗经》的内容分为哪三个部分吗？ A. 书、礼、易。 B. 风、雅、颂。 C. 周、鲁、商。 好，我们来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中国历史上的国学是指以哪个机构为首的官学呢？应该正确的答案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学是指以国子监为首的官学，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国子监。我们来看一下，像牛仔呀、啊、还有田耕啊、田蜜宝、新冠体盘、红十字、杨军、华盖烟兰、香蕉老师等等。宋还是周鲁商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如何让传统的国学流行起来。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高级国学讲师、微博国学博主金兆迅，还有新浪微博遇见美好系列活动的负责人刘佳。 对，已经举行过了、然后我们在世界杯期间还举办了当足球遇到传统文化，主要是做一些足球起源和 那就是这个金兆迅、金老师也在参与， 对对，金老师参与 的 也是我们这个主题周的这个主题的活动 啊、这个做什么呢？ 微博国学其实做一些以小见大，从儿童的视角来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然后去感受那个传统文化之美这种活动。然后金老师的微博乐无国学也是我们这次活动参加的那个主要的大 V。 这是现在正在举行的活动。 对，这是正在举行的。然后我们这周，因为这周五是七夕嘛，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而且非常有浪漫的那种色彩，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和七夕相关的活动。比如说七夕节呀，七夕这些话题词，大家如果有一些跟七夕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带遇见美好和我们那个又见七夕的话题词来参与。然后我们这大家身边有一些外国朋友在北京的又对传统文化非常有兴趣，然后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活动中来，带我们的话题词外国人玩转中国风就可以了。 那得先有一个外国人朋友，是吧？ 是。 其实现在国学热也不是突然兴起来的，周围很多朋友都在或多或少了解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很多家长也让自己的孩子从小来接触国学。比如刘佳刚才说到的新浪这个活动，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是。 真正算是接触国学的话，可能在初中时代。 初中时代， 对，初中时代。 在那个时候算早的，但是现在你看看周围的这些，好像更小了。比较好呢。 我觉得其实接触国学的话，学龄前也可以。其实这个倒没有固定的一个年龄限制。但是我觉得可能。学习的方法还是有所不同。 那您跟我们说说，您那个时候接触国学之后，对你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对你来说有提升呢？小时候哈、 小时候的话，因为这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其实我这里面还有个故事，我可以讲吗？ 可以。 就是我接触国学是从一个拜师的过程当中接触的。 哇，一下子就拜师了。 对，那个也不，我那个时候实际上我家是一个算是武术世家。 六。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很传统，就是拜师是需要有第一个拜帖。 啊、 这个拜帖必须是很正经的拿毛笔，就是手写的一个拜帖、 哦、 把自己的对理想志向、 嗯、 还有有一个宴席要很多见证人。 嗯， 然后我递了这个拜帖，我当时的师傅就说你的字太丑了，字写的不好，然后他就啊，包括传统文化，那练毛笔字必须得有一个可以写的东西 啊，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到国学的部分。 哎，要说一个这个武术方面的专家能有这样的见识，也真是很不错哈。 对，这是其实是互通的。 嗯， 哎，我刚才说它也包括在国学的范畴之内，它其实是一个共通的东西。 嗯。 算是可以拿出来献献丑吧。 您客气了。那么对于我现在所了解到的很多这个孩子们接触国学来讲，最早的可能就是那样的国学班，让孩子们背这种什么三字经啊、弟子规啊、 三百千 的。对对对、嗯。那么这个除了这个背之外，就是这个默写，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练字，现在也有很多人热衷于 对对 让孩子来写一手好字，因为电脑发达了之后真的写字的机会不多了， 拿笔的机会太少， 是，所以就是如果等你这个年岁渐长之后，你就会很懊恼那个时候小时候怎么没有好好的练一笔字。 是，确实我觉得写字很重要， 是， 对我来说我认为写字一手好字是一个人的名片，第一张名片就是自己的字， 是没错。那么这个临帖也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现在写字最开始都是从那个 临帖 开始的哈、嗯、真的传统文化是很有帮助的哈， 很有帮助，非常有帮助。 是，那么这个临帖还有几个境界是吧？您自己还总结了一套东西。 我自己总结的那个是通用于所有的一个国学的学习方法。 嗯， 就是说出来有点好玩，就是我认为学习国学它有四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然后是做一种引导，就是培养一种兴趣，培养一种语感， 嗯、 然后在这个背诵的过程中去解决一些生僻字啊、难理解的发音啊、一些读音啊、多音字啊，是啊，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 哎，你觉得孩子们就是背多少合适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得因人而异，就是根据这个孩子自己的进度来，就是这个。 嗯，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所以我这个叫死学死用，我还是去给一些死的东西、 嗯、 让孩子自己去凭借自己的理解记忆力或者自己的智商，当然每个孩子的智商是不一样、 嗯、你觉得这种死学死用有用吗？就是背诵这些 打基础是非常好， 是吧？ 去打基础非常好，但是就这叫死用、 嗯、 就这是第一阶段。 哎，那我想再多问两句，一般你会推荐孩子们是从哪些这个启蒙的读物开始？ 我现在推荐身边的孩子还是以百家姓为主。 嗯， 起步的话以百家姓，因为我觉得这个应用的机会非常的多。 嗯嗯， 就生活当中随处可及的就是百家姓。 这两年还有比较热的弟子规啊什么的呢？ 说实话我现在不是特别推荐学龄前儿童去接触这个弟子规，当然你作为一种背诵的资料来说的话是没有问题、三百千都可以，弟子规甚至论语、 嗯、 再难一些都没问题、 嗯、 但是我是建议死学死用，先不去深度的理解它里面的内容和意思，只是说有一个语感和背诵，有一个记忆。 对， 它是一种， 这、就是、 对，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就是他背了他未见得知道其中的意思，百家姓可能是简单好理解、 嗯、 但是真的是有内容的那些东西不一定，就咱们现在看古文也未见得都了解。 对，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么早，就学龄前不适合这么早就去深入的了解里面的内容。 啊、所以这是您对于这个就是从这个国学的这些名著启蒙起步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做会比较 合适？对，死学死用 合适哈。 对，然后、 嗯、 第二个阶段我觉得是活学死用。 嗯。 那么活学死用的话，就它进入到 表现形式，这个时候可以接触诗词歌赋啊，各方面的，甚至是一些戏曲啊、曲艺啊，就多元化的内容。 嗯， 但是呢，还是以背诵了解为主。 那活学体现在哪儿呢？ 活学就是内容多，然后让这个活学里面包括了让他自己去寻找自己的那个兴趣点。 嗯， 就是孩子还是要培养他自己的兴趣点，因为孩子的学习动力来自于自己的好奇心， 是 或者来自于自己的这种冲动学习的欲望，所以这个活用里面是需要家长或者老师去引导他开发孩子自己的那个优势或者特长或者自己的兴趣点，所以这是活学。不类型的题材，国学的那个题材， 你要都让他明白，其实对孩子负担是很大的， 也不太可能，而且压力太大。 是， 而且你一旦给予压力，让他要明白里面的意思，孩子就会跑。要死学活用的阶段， 嗯， 就是把之前所有学习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 嗯，国家的这个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也特别的这个推崇和倡导，就是把更多的这个传统文学的这种东西，放在课本里面。所以说，它的活用一方面是可以，实际上在他自己功课中会用到。那么，另外还能用在什么地方？ 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运用也比较多， 嗯， 就是可以。刚好碰到这个事情，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成语或者典故去对应这个事情，那就加深了孩子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了解。这个时候是需要孩子去深度挖掘学习内容里面的意义。 嗯，这是叫死学活用。 对，那最后当然到了之后，没有一个人会专门来辅导你，就是完全是靠自己。你可以在生活当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去学习， 嗯， 然后自己又把它讲过一个理论叫做排比式读书法。 哦， 就是我是觉得同一类型，就是你在同一个话题上，你可以去参考很各家所长，也就是集各家所长。 嗯， 比方说我之前讲过的《道德经》，其实国内外有很多的老师讲过《道德经》，但是可能每个人的理论体系不太一样。 嗯， 就我建议在这一个话题上，你可以去集众家之所长，去看看所有老师不同的观点，然后把他们的观点列举出来以后，得出一个自己的观点。然后我在大学讲课的时候，我建议大学生以三种态度去看同一本书。 嗯， 就第一次就看三遍。第一遍看这本书的时候，批判的看，就是我全部不同意。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个理论体系上提出自己不同意的观点？ 嗯， 那么这时候你会有两套不同的理论，就是同意和不同意。这个就是活学活用的最终的一个方法， 嗯， 这也是我现在主要研究的一个方面。 哦，呵呵，很有意思。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让传统国学流行起来。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学术。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国学当中的经典著作。《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定。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诗经》的内容分为哪三个部分吗？ 好的，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请到了金兆迅和刘佳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如何让传统国学流行起来。那么金兆迅金先生刚才也跟我们说到了对于国学的运用和学习，您的这个总结很有意思啊，此学此用，此学活用，活学死用， 活学活用， 活学活用，我都给绕糊涂了。但是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确实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哈， 学习方法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对对对，那么其实在这之前，您还说到了关于这个临帖的那个 对写字 写字的这个重要性哈。 对， 那么这个写字的这个现在大家这个写字最多最早也都一般是从这个临摹字帖 开始 啊，然后您觉得是一个怎么样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好呢？ 那个练字当然是从临帖开始，但这个临帖的话其实更我们说的临帖其实是单指练毛笔字。那么现在小孩子练毛笔字的机会，说实话用到毛笔的机会非常的少。 其实硬笔书法应该， 对，我觉得硬笔书法，因为现在也有硬笔书法的帖， 是 也有米字格的那些。 嗯， 其实写字它其实说难是非常难，但其实说容易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字它还是有一个框架结构的。 嗯， 就是我从我自己练字开始的话，其实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就你把每一个笔画写到位，就它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就写成什么样的形态，你摆在一起就是好看的。那么这标准，所以一般我建议大家是以，当然是以楷书为起步的一个练习最好的方法。 嗯， 然后呢，就是进一步的话可以练隶书。其实我自己是从隶书起步， 嗯， 就楷书和隶书可以作为一个大家练字的一个起步的， 它比较规整， 也比较平整，工整和对称。 嗯， 那像行书、草。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的，不论是这个诵读这个国学著作，亦或是练字，这算是比较文的部分了哈。 对对对， 学这个国学。那么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您也说到了，国学它包含的范畴非常广，有文也有武。 对对，有武。 比如说您就是从武来入门的。 是的，我是家里面是武术的家庭。 啊，哦，嗯，这个让中国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这个中国的传统武术，您觉得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也有同事的小孩在学这个，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好。嗯，因为武术的本来的那个意义就在于强身健体。 嗯， 那么它是能给一个小孩子的身体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嗯， 我觉得小时候从小可以接触一些体育运动啊，当然武术是它是比较全面， 嗯， 啊，手脚的协调性啊，肢体的舒展性啊，韧带啊，骨骼啊，它对小孩子的生长发育都是有好处的，只要不过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非常好。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家长对于孩子的培养还是想得蛮全面的，我觉得 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真的是因为这几年这个身体的素质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啊。 这个是一个根本，我觉得身体其实是第一位的， 尤其现在这个学校的中考高考，其实这个体育也是有分数在里面。 对分数线非常， 所以我们就要从小啊来强身健体哈。 嗯， 武术它不单是强健体魄，实际上对于这个训练人的这个协调性， 对，主要是手脚的协调性，肢体的协调性， 有了这个协调性，你在这个练毛笔字啊之类的其实都是相通的，是吧？ 真的，这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你手腕腕力啊，包括肢体上的一些力量，如果不够的话，一些细节把握不到的话，写毛笔是非常费劲的。 嗯，哎，那小朋友打小开始学就练一套拳吗？还是什么？因为您也知道，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他才愿意继续往下学哈。 啊，在我。咏春就会，可能小孩子会比较。啊，就是 追星嘛，就是膜拜英雄。 是， 这个时候你可能来教这个咏春会比较受众面会比较大一点。 嗯， 像之前我们小时候是黄飞鸿的时代 啊， 那个时候你虎鹤双形，像形意 啊， 那个时候学的人就非常多，像太祖长拳啊这些非常多。 嗯， 这个就能够还是要能够激起小孩子的一些好奇心或者是追星的那种欲望。 没错，刚才您也说了，这个要国粹和国学相结合，其实国粹。有很多像比如说戏曲啊，这它也是包含在国学里面的。 对对对， 啊， 它其实国粹里面，我觉得包括了戏曲、曲艺，像地方文化一些表现形式，都属于国粹的一部分。 嗯，这个其实都可以让孩子们从小来多接触一些。 就对，他其实像我小时候从小就是我对戏曲就比较感兴趣，因为我小时候可能。娱乐没有这么发达 啊， 那个时候就是以戏曲为主，天天听着我，而且家里面有人就是 能会一点，能听明白一点。 对，其实浙江 它这个流传度还很广嘞。 因为它粤剧现在是三大剧种之一了，那，包括京剧啊，黄梅戏的话，因为它是普通话的，所以可能受众会更广一些，上口更容易一些。 对。 但是有一些小的剧种就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但是你知道现在啊，大家这个生活节奏都很快，平时工作啊、学习啊，这个都会很繁忙。但是比如说我们说到学习这些国学的知识，它其实是要有一个平心静气的心态， 对，需要一个学习环境。 对，所以说我们也想问问金先生，您平时是怎么安排自己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呢？ 我是一个可能比较生活很有规律的人，我好像很早之前做运动员的时候就比较有规律。我现在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在早餐以后，我第一个事情是安排在运动，就是我可能会去健身房运动，然后回来午饭以后，我会安排一个每天会固定安排一个两小时的读书时间。安排一个两小时的读书时间，是我每天都有。然后我会在一年里面，整一年里面规划出一个两个月的一个集中的提升的时间，深造时间，我们经常叫闭关时间。我会在八月、九月，就是以学习提高自己为主。当然，我觉得学习主要是一个得有看书的时间，第二个是有复习的时间。所以我每天都在看书，学习新的东西，然后到了晚间晚饭以后，也会有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是复习之前自己掌握的这些知识。然后我还建议大家，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养成一个当日解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是有这样一个今天把这个词条跟这个话题搞清楚，这样你每天如果能积累一点的话，这样是天长日久的话，积累下来的知识就是非常的多，非常丰富。 哎，那我想问问，最近或者是说去年，亦或是今年，您的这个闭关学习学过些什么，和将要学些什么呢？ 我现在，我刚才前面其实讲了，我在研究一个学习方法嘛。当然，我今年主要的主攻实际上是在《道德经》的板块。 嗯。 啊，今年主要在《道德经》的板块，所以我闭关。 简单的讲一讲嘛，我们也很好奇。 可以可以可以。实际上我觉得道德经是中国所有的经典里面最难读懂的一本书，因为它没有完整的版本，没有一个到目前为止出土的版本里面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都是有残缺的。还有一个道德经最难的难点在于它里面没有标点符号，所以我们熟知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实际上怎么读都是可以，就是他把标点符号点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都能够解读得通。这就是为什么《道德经》自古以来是争论最多的一篇，一个经典。 嗯，每个人读了他有自己的感受。 对，每个人的读的感受都不一样。你标点符号点在不同的地方，落在第几个字的后面都可以，所以这是他最神奇的地方。 嗯， 他也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解读。那么很多人就觉得他没有用。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在现代生活中有什么用？实际上我就之前我讲过，就是他其实讲 抽象问题抽象回答，具体问题具体回答。就比方说生活当中女孩子经常喜欢问男孩子个问题，你喜欢我吗？你有多喜欢我？ 嗯， 这其实是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抽象问题， 嗯， 就是你喜欢我吗？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个具体问题，那我就说抽象问题要抽象的回答， 哦， 就是抽象回答就会很浪漫， 嗯， 就你爱不爱我，你喜不喜欢我，你可以说我爱你胜过一切，这是一个抽象的回答，就听得很浪漫， 嗯， 但你不能说得很具体。如果人家问你你爱不爱我，我比爱我妈爱你，就是你说的如果很具体就会听起来很怪， 哦， 对，然后后面一个是很具体的问题，那就是你有，你爱我什么，就是或者你爱我哪一点， 嗯， 那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得很虚，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就要具体的回答， 嗯， 所以这是一个案例，就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哦， 所以我刚才前面讲雅言俗用，就是把这些传统经典的文化用到生活中来，嗯，而且用大家能听得懂的案例，听得懂的话来讲，就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对啊，你应该早点跟我们说这个例子，多有意思呀！就让我们了解到，就解读这些经典著作，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背诵它，了解它之后，哪些能够应用到生活当中？怎么来运用？哈， 对对对，我是举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 是实际上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 对对对， 嗯，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又要先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国学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应用，一会儿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说。好，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在北京有一条古老而年轻的大街，记录着历史的轮转与时代更迭的印记。平安大街是北京的第二条横贯东西的大动脉，由于途经平安里和地安门，为了表达方便统称平安大街。平安大街上的厂桥、西石库等地标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什么说平安大街的修建造就了一批收藏家？这条大街上留下了哪些名人的居所和传奇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重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 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 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四，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是阴有小雨，东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今天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5，路面的情况来看一下。目前的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广安门桥的北向南，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的北向南，南二环蔡胡营桥到开阳桥的西向东，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目前都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还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二环到二环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 城市文化范儿，让传统国学流行起来。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学术。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国学当中的经典著作。《诗经》的作者译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普采集，孔子编定。《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国学的分类方法之一是《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它把国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中集就是历史上诸位文人学者的总集和个人的文集，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荆公集等等。那么问题来了，以下哪部作品没有被收录在《四库全书》当中呢？ A. 文苑英华， B. 玉台新咏， C. 牡丹亭。 来，我们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啊。哦，我看到大家的回答基本上还都是非常正确的啊。其他的两个这个干扰您回答的，我看都没有人去选那两个答案。答对的朋友很多，香蕉老师、田耕、平命、红十字、甜蜜宝、YHJ 牛仔啊、莲啊，还有这个紫色雨鞋啊等等。恭喜这些朋友。第三道题呢，就是四库全书当中没有收入以下哪一部作品，这个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哈。文苑英华、玉台新咏还是牡丹亭，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一起来回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来，我们继续请出高级国学讲师、微博国学博主金兆迅和新浪微博遇见美好系列活动的负责人刘佳，跟我们一起聊聊如何让传统的国学流行起来。金先生刚才也说了，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些这个国学的推广和普及的工作哈，让大家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了解很多中国的这种古典的这些 文献了，这算是文献了， 对，经典嘛， 经典之作，而且呢，能够运用到现实的生活中来，很有意思。比如说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解读《道德经》当中的，其实它的一些这个精髓可以运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相信您平时在讲课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生动的例子，是吧？ 对对， 再跟我们说一说。 好，其实之前我在一次也算是一个节目，也是一堂课里面说过，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词，我们已经好像就是非常熟练非常熟悉，但我们没有深度的去理解或者去探究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就像我们现在去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去买东西，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说买东西而不是说买南北呢？ 哎，真是哦。 对，也不说买东南也不说买西北，为什么非得要是东西呢？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出处的。像这些就是生活当中就很习以为常的东西，它其实是有出处的。因为它这个东西的来历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汉唐两代的时候啊，它最热闹的是长安和洛阳 街市， 东京和西京 是， 所以它这两个是都市最热闹的两个街市。所以你想买好的物品资源都必须要到东西两个大的都市，就两个街市去买。所以慢慢就变成了买东西，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东方的五行是代表木，西方代表金，那么南方是火，北方是水，水和火是没有办法装的，就你没办法把这个水和火拿一个容器去带回来，就是这个篮子是拎不了的，你只能去把木头和金属的东西，这是农耕时代，木头和金属是主要的一个农耕的工具，木头和金属组合在一起才可以去干活干农活，所以人们主要买的就是木头木质产品和金属产品，所以后来又替代成为叫买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还有您还说还有什么下厨房是吧？ 对，这个也是我经常说的。我们好像说上厕所一直是喜欢习惯性几千年都叫上厕所都不叫下厕所，而去厨房要么或者说去厨房但不会叫上厨房，都去下厨房。 是， 这个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建筑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古代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是讲一进一进的，就是几进的房子，那么这个对这个东家户主他一般住在最里面的那一进。那么你作为一个从方便的角度来说的话，所以他这个厕所主人家的主要的那个厕所他会在这个主卧最里面的主人家的旁附近，靠北边，东北边的， 就主位嘛， 所以这主位，对，他会从地图上来看，上北下南能看到吧，它是往上走，所以它叫上厕所。那么厨房因为油烟比较大，而且是相对来说家里面的佣人仆人居住的地方比较近一些，而且声音会比较吵，会比较杂乱，所以一般都在南面。西南面，所以说从主人的角度来说，就是从北往南走，这个叫下厨房。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还叫北上和南下，就我们来北京，从对我是杭州人，所以我叫北上，然后如果从北京您来杭州的话就叫南下，所以他现在还是按一个上北下南的这个一个习俗，所以跟中国的建筑有关系，所以叫上厕所下厨房。 所以这个老祖宗留下这很多这个说法，其实你要认真的研读一下，那是很有，现在叫有科学依据的， 有科学依据，它其实都是有出处的。我只是举了一个比较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两个例子，还是比较好玩的。 所以说我觉得您致力于推广国学，让大家明白这些，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哈。 对，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是需要不断的有人来做。我当然现在正在进行中。 特别好，以后有希望也来听听您的课哈。 谢谢。 那么在您的这个推广国学当中，应该刚才您也说到了，国学的范畴是非常的广，它包括很多内容，还有一个您现在也是对于这个立法的这个推广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哈。 对。 其实现在这个24节气已经是申遗成功了，但是呢，现在因为我们一直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可能是对于这个农历啊24节气会比较重视，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越来越多的大家用的都是这种叫公历， 公历西洋历，西洋历法， 对， 就是公元制的历法。 那为什么您要想的致力于推广这些就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些历法呢？ 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生活中啊，到目前为止我碰到了无数次对于这个中国传统历法的一个混淆概念的混淆，尤其是在阴历、阳历、农历这三个概念里面，实际上农历包括了阴历和阳历，但是阴历并不能 代就回去代表这个农历， 嗯， 就是因为中国是农耕时代，所以农历它其实是分阴阳历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八月十五啊，正月初三啊， 嗯，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阴历，也叫月历， 嗯， 而那个阳历的那个部分，实际上才是我们说的这个节气，因为节气是根据太阳围绕地球的这个运行规律而定的一种历法。 那我们现在几月几号是公历是吧？ 对，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像今天是2018年八月十四号，这个其实是公历，是格林尼治时间，是西洋历法。 嗯， 但是呢为什么有一个很多人会把这个西洋历法混淆，因为它发音一样，就我们把西洋历法称之为阳历。 嗯， 这个阳是三点水那个太平洋的阳，就西洋的阳。那我们自己有一个太阳的阳，也叫阳历。 啊， 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西洋历的这个阳历跟自己传统农历的这个太阳历混淆在一起。所以很多人我们生活中说的阳历，太阳的这个阳字，其实跟这个公元制是没有太大关系。这个阳历就是纯指二十四节气。所以很多人他把这个历法混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去推广普及一下。 嗯， 尤其是在小孩子的群体里面，二十四节气，他们我生活中有很多孩子已经不知道节气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这几年好像在做这方面推广也比较多，什么遇见节气之美啊之类的哈，这样的活动，其实确实是每一个节气有它的这个美好的。美好的这个很多的地方，不管是这个画面啊，亦或是这个节气给人还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些变化， 对很多的影响。 其实 比方说我们 是有所了解， 节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立春。 嗯， 立春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生肖的更替， 是吧？现在大家都只记得吃春饼了。 对对对， 开个玩笑啊，生肖的更替。 对，其实我们的生肖的更替是在立春那一天，并不是在大年初一。 哎，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解，一个误读。 哦。 所以你看，这个是很重要，可能就很多人都以为就是过年， 嗯， 就是大年初一那一天啊。 现在好像都是这么认为的。 生肖就更替，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二月四号到五号，就是。 这个是有什么？就是历书的记载，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中国的农历阴阳历来定的。 哦， 啊，所以你看，很多人还是不明白这个农历的重要性。 嗯， 所以我还是致力于经常会来普及，有机会就跟大家讲讲这个历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确实很有意思，所以也想问一下刘家，现在就是也有很多人会通过来这个微博来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吧？ 对， 你们微博上有不少这样的博主，是吧？ 对， 嗯。 嗯，比如说像金老师这种，像我们是我们国学领域的大 V， 嗯， 特别擅长这种把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现代化的解读， 嗯， 然后年轻的网友可能更容易接受，就是能通俗易懂的那个把它传递给那个年轻的网友， 嗯， 然后我们也微博这次投入了大概5亿的资源，还有一些现金的奖励来加强对这些博主的那个内容的扶持，只要是有一些原创的视频生产能力，然后能把这些传统文化用视频化的方式来表达的这些博主，我们都把它纳入到我们那个美好生活这个项目中，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一个以短视频征集为主的项目。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嗯，会征集什么样的短视频，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那个国学娃娃和萌萌哒传统文化，会有一些小朋友做的那个皮影戏的表演，就是他们去学皮影戏， 嗯， 然后皮影戏做那个八仙过海这个一个故事，然后用一个讲故事的方式来演这个皮影戏，可能既了解了这个故事和传统，又了解了皮影戏这个状态。 嗯， 还有我们明天要开始的那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会请一些就是当时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还有一些外国的网络的网红博主，他们来中国做一些相声呀，还有一些京剧呀，昆曲啊这种学习，然后把它拍成短视频，然后来展现给网友，这种形式来表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还有热爱。是， 那我想知道，比如金老师这样来参与这个活动， 嗯， 您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短视频来展现呢？ 啊，我最近刚刚拍了一个，就是我是想把国粹和国学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我最近录了一个，就是用曲艺形式、戏曲形式来唱国学的这样一个短视频。 哦， 对，我用一个评弹调，就是大家知道的曲牌叫太湖美的那个曲牌， 嗯， 来唱《道德经》。 哦，您自己唱吗？ 对，我自己唱。 我还蛮期待的，这个很有意思哈。 啊，对，这是我觉得一个完美结合，因为刚才说了嘛，国学就是主要包括这两个大的板块嘛。 嗯。 我把这个如果两个大的板块做一个 连接或者是一个碰撞的话，我觉得产生的效果非常好，我自己很满意那个作品。 那您平时会更多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传播国学呢？ 那当然还是以上课的方式，那现在在微博上主要是以发连载的文章的形式，以回顾的形式，然后我会去编辑，或者是当然有一些是摘录的，有一些是自己原创的，有一些是编辑的，把这些好的东西收集到一起，然后以连载的课程的形式在微博上连续的推，也会通过一些直播的方式啊，通过其他的一些传播媒体，来进行一些推广。 哎，那现在就是在跟着您一起学国学的是大人多还是孩子多呢？ 现在跟着我的其实还是成年人比较多一些。 是吗？ 因为可能我接触的群体吧是以大学生为主，然后大学生以后就社会上的成年人会更多一些。 那都跟他们讲些什么呢？ 比方说我去企业里面培训的话是想以应用为主，像我前面讲过道德经，其实我自己给道德经的定义是谋略哲学，所以它可以完全当成一个，因为它是讲治国的一个哲学，所以当然也可以用来治理一个公司或者是做一些管理。所以我去企业培训的话讲管理的谋略哲学啊，或者是应用道德经的应用。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儒家的一些思想啊，就是如何跟与人和平共处啊，讲一些仁义礼智信啊，传统的一些礼仪文化呀。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嘛，就还是以礼为主。那么我说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诸子百家，所以很多的这些先进的哲学思想其实应用在生活当中可以分不同的板块。我有个口头禅，就是要像道家一样思考，要像儒家一样做人，要像法家一样做事。所以我觉得分不同的板块，针对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定事情来说的话，可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所以我还是致力于像这种推广。 而且好像也更多的会运用到新媒体的很多的方式，好与时俱进啊。 对对对，这个因为我觉得必须要与时俱进，我觉得新媒体对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播的帮助非常的大，这个作用非常大。 是因为我之前也跟于丹做过一个访谈，也曾经问过他，就是对于现在很多新的传播形式怎么看，他说当然要用了，谁不适应这个时代谁就会被时代抛弃。 对，我现在就是必须要用这个新媒体，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从教和学两个角度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 这样其实也是能够拓展的渠道，或者是拓展我们大家的视野，能够有更多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接触到你。 对的对的。 以后微博其实也会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活动哈。 对，其实那个刚才金老师说那个新媒体的传播力，我们这次从6月开始虽然有4次活动，但是短视频已经有10000多条，然后我们这个话题的阅读量已经有7.5亿了。然后它可能可以让更多的国学大 V 他们的视频被更多的网友看到，它传播力可能会更强一些。 好，香蕉老师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了，今天这节目真长知识，实用性强，给您点个赞。 谢谢。 国学的传播没有捷径，只有一个法则，就是用心去感悟。之后呢，在工作、生活、学习中，也希望大家通过不懈的这个努力，可以让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再一次感谢金兆迅和刘佳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谢 谢。谢谢大家。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第3道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让传统国学流行起来。国学的分类方法其一是《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它把国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中集就是历史上诸位文人学者的总集和个人的文集。按照这类来区分，古代戏剧作品如《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也属于集这一类，不过这三部戏剧作品都没有被收录在《四库全书》当中，所以今天第3道题答案是 C。您猜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在北京，有一条古老而年轻的大街，记录着历史的轮转与时代更迭的印记。平安大街是北京的第二条横贯东西的大动脉，由于途经平安里和地安门，为了表达方便统称平安大街。平安大街上的厂桥、西石库等地标有着怎样的历史？ 为什么说平安大街的修建造就了一批收藏家？这条大街上留下了哪些名人的居所和传奇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 一杯奶茶，十块钱可以买到一块鸡排，十块钱可以买到一条一斤多一点的鲫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十块钱可以买到一头海参，你会说那海参是真的假的？我不仅要告诉您是真的，还是野生的，达到一级品的进口海参。 没错，鲜鱼鲜野生一级品海参伏天活动，不要1999元一盒，到岸价直供，一盒只要699，并且成功订购三盒还要再送一盒，再送一床，品牌下倍，这样算到每盒海参呢只要524块钱，每盒40到50头，是不是只要10块钱一头呢？ 对，最后一天看到4007106108的热线刚爆出，已经有5位朋友成功打进来。手机尾号1046的朋友说，昨天电话没有打进来，这么大的优惠不买呀，太可惜了。自己呢是从10年前就开始吃海参了，现在呢吃鲜鱼鲜也有3年的时间。说啊，这500多一盒，价格确实实惠啊。 海参呢虽然一切靠自己，但是啊，它神奇的切断自愈能力、修复能力，使得个个都长得很健壮。这样的海参呢，吃到的都是营养。再比如呢，它是干海参，第一好保存，营养保留好；其次就是泡发好。 是的，达到了一级品的品质，泡发率高，含盐量低。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这样200克的干海参呢，一家人隔天吃一次，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 对。 那么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咱们的到岸价，钱花的实在，吃的实在。 对， 699元一盒，买3盒送一盒，4盒只要2097，再送一床柔软亲肤的夏被。这床被子吊牌价680，所以啊，这个伏天组合一推出，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就天天被打爆。 但是再次跟大家强调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享受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是 错过今天，对不起，699元的体验价格还在，但是买3盒送一盒，再送下倍的优惠就再也享受不到了。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此刻线上5288301644710205的这几位朋友都是最新下单成功的。8237的朋友说是给孩子吃的，马上要开学了，在学校吃午餐，所以啊，这早晚上的饭菜呢，自己是格外要操心。还有2005的朋友订购了2组6盒，得到8盒，还送了2床下倍。说啊，这么大的优惠，还是进口的野生海参确实难得。你们得保证品质啊，放心，绝对会保证的。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最后一天享受699元到岸价，享受到买3盒送一盒，再送下倍。错过最后的一分钟，节目结束，优惠就立马取消了。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